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由北京市商务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餐桌上的40年”主题征文活动近日举行。活动通过征集百姓身边的故事，以饮食文化为时代缩影，展现了改革开放40年群众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请听报道。 爷爷是厨师，奶奶跟爷爷学的烧了一手好菜，其中就有。地方红烧肉， 这是在活动现场由北京第一家个体工商户阅兵饭店的第三代传人郭华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东方共同朗诵的参赛作品秘方红烧肉。本次餐桌上的40年主题征文活动历时3个月，共收到来自全国以及海外的文字音频投稿作品6000余篇，从小学生到八旬老人，从企业职工高校学者到社会个人，大家踊跃投稿，分享餐桌上发生的难忘故事。经过初审及终审，活动共评出筷子金手奖、银手奖等系列奖项，以及优秀企业作品奖10名。筷子金手奖作品《京城美食链接的悠悠岁月》作者李阳说， 我们一日三餐市场的变化、价格的变化、品种的变化，我们都会非常关注。 一开始就是我父亲利用别人家的票证买的白糖还有香肠。等我长大了以后，在北京百货大楼，那时候还是张炳贵吧，一把抓嘛，然后就买那糖块。那过去冬储大白菜萝卜我们也存，过去一顿饭可能就几块钱吧，我妈还算呢。以前平常过年吃东西，现在平常就能吃的，稍微一回我觉得我们幸福生活确确实实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 据了解，征文活动优秀作品将于12月12号到12月26号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展播，同时获奖作品将汇编成书并出版，欢迎大家的关注。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讲述张骞出使西域的话剧《行者无疆》正在国画先锋剧场上演。这部剧用多媒体影像、肢体、人偶、现代舞、吟唱等各种元素，以意识流的方式呈现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演出将持续到本月25号。云集众多名家的美丽乡村曲艺原创优秀作品展演将于本月19号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行。整台演出将展示改革开放40年来乡村建设和基层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来自全国8个省区市的专业院团和基层一线的60多名曲艺工作者将齐聚首都舞台，上演10个风格各异、制作精湛的优秀乡村曲艺原创节目。北京人艺2018年的压轴大戏《名优之死》将于本月20号在首都剧场上演。尽管戏曲元素加入话剧在舞台作品当中屡见不鲜，但在这部剧当中，戏曲不只是作为一种元素，而是作为剧中的内核，让观众既是在戏中又是在戏外。没头脑和不高兴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任溶溶先生的经典之作，也是电视荧屏上家喻户晓的同名动画片。本月22号到27号，国家大剧院将推出原创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用幽默风趣的童话故事再现儿童文学史上的经典，回味童年记忆当中的生动形象。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帮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北四环建祥桥到学院桥由东向西车多，北五环建亭桥区由东向西车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宋朝啊，为许多人所迷恋，因为它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名士辈出。在众多的名士当中啊，苏轼最为人所熟知。他一生仕途坎坷，但始终豪情达观。哎，他的诗词啊被吟唱至今，他的书画呢传世却极少，能够在拍卖市场上出现的那更是凤毛麟角。2018年的11月26日，在佳士得香港2018秋拍不凡宋代美学1000年的专场当中，宋代大文豪苏轼的墓石图，又名叫枯木怪石图，以3亿港币起拍，4.636亿港币成交，创下了苏轼作品的拍卖最高纪录，也成为了佳士得亚洲区成交价最高的拍品，刷新了明永乐御制红岩摩笛刺绣唐卡与4年前同一天创下的3.4亿港元的纪录。那么这幅墓石图有什么来历呢？苏轼还有什么作品存世呢？真实历史当中苏东坡还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要跟大家说一说苏东坡的真迹故事和他的有趣传说。墓石图啊，是苏轼任徐州太守时亲往湘鄂县圣泉寺所创作的一幅纸本墨笔画。大约在1937年，墓石图被日本书画收藏家阿部房次郎以超过1万金的价格购藏，但墓石图并不如网上所说是苏轼唯一真迹。东坡书法有台北故宫的寒食帖，上海博物馆藏的答谢民诗论文帖卷，日本大阪美术馆藏李白先诗卷，吉林省博物馆的洞庭春色赋和中山松劳赋等。藏于中国美术馆的画作潇湘竹石图也传出自苏轼。苏轼啊，是中国文化史当中说不尽的话题，除了为人津津乐道的诗文以外，东坡先生还是文人绘画的先驱，创立了墨戏这样的文人绘画概念。不过苏轼的墨戏基本都是一个题材，叫枯木竹石。所谓墨戏啊，既以水墨传达情韵，以线条展现骨气，明确了中国画以诗为魂，以书立骨的发展方向。明代张丑在《清河书画坊》一书当中著录苏轼绘画16幅，除字画背面图外，其他绘画取材都是有关枯木竹石的范围。而在黄庭坚的相关记载当中啊，苏轼所画大致竹石和木石两类，因此后世将枯木竹石的初创权归于苏东坡名下。苏轼的弟弟叫苏辙，还专门写过一首诗，叫《西轩画枯木怪石》：东坡妙思传子孙，作诗仿佛追前人，笔墨坠地称其真，必藏不听落泥尘，老人读书眼病昏，一看落笔生精神。苏轼天赋才艺，生前身后粉丝都不少，粉丝们主要的追星方式是收藏苏轼手迹， 当时啊，还没有拍卖这种竞价购买方式，大多呢都是从苏轼手中溢价购买。咱先看看苏轼怎么看待自己的书法。宋代袁文增记载啊，苏轼曾经在一张粗纸上题字，大意是这张纸很粗劣，只能用来制成纸钱儿。不过我在上面写字之后呢，这张纸会被后人用玉轴头装裱，收在锦囊之内，物之玉不玉，大概如此。清人梁章钜在《浪迹丛谈》当中也记述了这件事儿，不过他记载苏轼还有一句话，叫后五百年当受百金之饷。如果百金是指一百两黄金的话，折合今天的金价，咱姑且按每克270元算。根据有些材料的记载啊，宋代的一两大概是42克，所以就是270×42×100=1,134,000，也就是人民币110万元左右。梁章钜感叹说：“然至今日，又岂止百金之饷几哉？”梁章钜时代是距苏轼已经有600年的清代，当时苏轼的一纸墨迹已超过今日100万元的价格了。那和苏轼同时代的人会花多少钱去买苏轼的字呢？苏轼自己在《书黄泥版词后》当中写过，他收到王申的信，对方诉苦说：“我朝夕收购您的书籍，没厌倦过，最近又用3匹绢换了2张纸，您有进作也送我一些，别让我多费卷了。”苏轼见信，就用诚心堂纸李成砚墨写了刚创作的黄泥版词给了王申。这绢呀，是一种双丝的细绢，在北宋绢是纺织品当中的主要品种，用途呢也最广泛，用于宋代以绢价作为经济犯罪的计赃量刑标准，所以留下了一些全国性的或者地区性的绢价。宋太宗太平兴国当中啊，江南两浙广南等地绢每匹是1贯。宋哲宗元符年间，朝廷根据绢价变动情况调整计赃的绢每匹是1贯300文足，大观元年变为1贯500文，建炎元年提高到每匹2贯足，到了绍兴三年又提高到3贯足，而当时市场上的绢价不下4-5贯。苏轼那个时代绢的市场价大概1匹2贯钱左右，肩价可能更高些，按照1两黄金等于10两白银等于10贯铜钱等于1万文铜钱这个公式，1贯钱约合今天的1200元，所以保守估计啊，这王申至少花了7000块钱买了苏轼2页书籍。后来经元佑党禁，苏轼书籍被大量销毁，到宋徽宗宣和年间解禁，苏轼的字已经价格大涨了。据春主祭文东坡事实记载，宣和年间内府搜求苏轼书，一纸官价10贯钱，也就是人民币1.2万元左右。陆树生长水日抄记载，宣和年间啊，有人花了300千，也就是300贯，约合今天的35万元，买苏轼书写的瀛洲石桥铭。还有人花5万钱，也就是50贯，约合今天的5.6万元，买了苏轼榜书《岳林堂》3个字。这榜书啊，是我国古代的应用书体之一，就是写尺幅特别大的大字，比如牌匾等等。书写时呢，运全身之力把握之，驾驭之，犹如运印，是虎虎有生气。据《宣和书谱》记载，北宋熙宁年间，苏轼行书白团加绢扇，或者画枯木竹石20扇20贯，也就是说每扇1贯。于越茶乡市续抄在元代人张伯纯啊，有苏轼书写的10把扇子，每一把不减百金之值。当时距苏轼去世不到200年，然贵重已如宝玉大公矣。苏轼的字画扇特别抢手， 宋代何远的《春主祭文》当中有一个东坡画扇的典故，讲述的是苏轼在杭州做官的时候，为制扇匠人在扇面上题字作画，使扇子很快卖出，帮助制扇人还债的故事。那么说了这么多关于钱的事儿，真不知东坡先生如果活着他会作何感想呢？看到自己的墨迹被人保爱，苏轼会觉得这是一种文化自信，还是会不解作品怎么就会成为了金融资本的道具，突然羡慕起一个秀才来？据记载啊，徐十三秀才只要见到苏东坡就求字，有人猜测他的收藏可能会有数千幅，但他呢还是贪求不已。这个秀才在今天或许就是投资大咖吧。那还是说回这《牧师图》，在民国时期啊，苏轼两幅较为可靠的传世作品《潇湘竹石图》与《牧石图》都曾经为北京方宇楼古玩店所藏。这《牧石图》呢，是店主从山东济宁某位私人手中收购的。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这两幅画被吴佩孚的秘书长白坚夫购藏。白坚夫早年留学日本，还娶了位日本太太，这也是后来牧师图流入日本的关键。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一代泰斗级书画鉴定大师张聪玉曾经和白坚夫商量，以9000斤的价格买下牧师图，但是白坚夫不同意，后来被日本阿部氏以超过1万斤的价格买下，入藏于阿部氏爽赖馆。即便以上种种啊，但有关这一次拍卖的这幅画还是有些不同的声音。有一种声音说，无论是米芾的跋还是画技本身都备受质疑。有知名博物馆书画鉴定人士表示，这一画作其实漏洞极多，是赝品的可能性较大，而且可能是明清时期的赝品。还有一位书画界人士说呀，这一批作品此前之所以被神话，就是因为原作数十年来一直没出现，但原作与高清大图现在出现以后，仔细观摩其实啊还是让人失望的。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给您讲述苏东坡书画的传奇故事。苏轼苏东坡可是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文学家、书法家、药理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书画家、美食家。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成就堪比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2013年中秋之夜，国内收藏家刘义谦在美国纽约苏富比拍卖行秋拍当中以822.9万美元，约合5037万人民币，竟购得仅有9个字的苏轼《功夫帖》。3个月后，12月21日，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的三名研究员钟银兰、单国林、凌立中在《新民晚报》刊文，称经鉴定与考证，发现刘义谦所拍得的这件《功夫帖》为双钩阔田的晚清伪本。一时间有关《功夫帖》的真假争议不断，震动海内外拍卖界与收藏圈，功夫帖真伪风波由此开始。那么这场有关功夫帖的风波到底怎么回事呢？苏东坡在历史上又留下了多少书画呢？2014年1月13日，纽约苏富比中国古代书画部正式回应，苏富比专家团队经过再次论证，听取了国内外专家的意见之后，不同意上海博物馆三位专家提出的功夫帖是清中晚期双钩阔田的结论，坚持认为功夫帖是一件流传有序、经历清初安琪、 墨园会官等历代专著著落，包括近现代鉴定大家张聪玉、徐邦达先生鉴定并肯定为苏轼真迹的墨迹本。功夫帖真伪风波还在发酵，这场收藏界的口水战究竟有哪些幕后故事？山西收藏大家赵鑫、功夫帖买家著名收藏家刘义谦以及多位书法界收藏界人士当年也是纷纷在媒体上坦陈己见，解密了功夫帖真伪纷争的背后迷云。功夫帖是苏轼写与他的亲密朋友郭公甫的告别信，帖两行九个字，郭公甫长苏轼一岁，二人政见不同，却常互赠诗画，唱和频繁。根据《宋史》记载啊，熙宁初，王安石执政，几年以后，郭公甫被提升为殿中丞，后在奉一郎致仕，路过杭州，期间苏东坡正在杭州任通判。据推测，这副手札呀，就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当时苏轼应该是36、37岁。至2013年，这幅帖已经流传了900余年。作品结构紧密，一气呵成，用笔沉着、粗犷有力，充分展现了苏轼的人文主义情怀。历代藏家对其评价甚高，功夫帖曾经多次被录入中国艺术领域最为权威的各类典籍当中。清代书画名家翁方刚曾将其称为天赐的书法精品。而对于这次的真伪纷争啊，山西收藏大家赵鑫曾经无奈地表示，这是收藏界的一个超级大八卦。作为国内收藏界顶级收藏家的他，并不直接做自己的判断，而是说这些交给专家去论证吧。当年赵鑫曾说呀，功夫帖在苏富比这次拍卖之前已经引起了很多收藏业人士的重视，毕竟之前出现的苏轼书法作品